咁啊，即系讲完呢一个嘅呢一个 传销。 传销直销啊呢个嘢之后，又讲下啲即系依家话说呢个网红啊，又讲下呢个网红咯。 阿梁生 阿华哥啊，我哋嘅华哥咧，梁定华先生啦，好多人咧未必知阿华哥系边个嚟嘅。呢个梁定华咧就系著名嘅前练马师，咁佢咧就话说开咗一个 YouTube 嘅频道啦，系咪？ 系。 咁啊，近期佢好笑喎，佢喺嗰啲片段嗰度咧，就加入咗一啲嘅即系警告嘅字语啦，就话边个咧就用佢梁定华嗰啲片段咧，就如果构成诽谤啊或者咩咧，就会控告人哋。哇！呢样嘢就令我谂到一个政坛嘅人物啦，知唔知边个啊？ 嗯， 即系会成日寄信嗰个啊？ 阿黄生， 即系好 阿 似变 细 咗。 七， 喂，即系变咗阿梁定华，好似变咗马坛细贼咁喎！你依家系，即系你唔接受人哋嗰啲嘅反对声音，好似系嘛？嗱，你咧首先咧就咩咧？你就即系话你就要即系想话状告人哋啦，恐吓啦，系咪吓？ 嗯。 咁即系我觉得系冇乜必要咯。你堂堂一个即系练马师系咪？咁伟大吓，赚咁多钱，咁佢呢就亦都好搞笑啊！佢就话呢，即系自比阿董彪先生，你明唔明啊？ 咁夸张， 即系唔知系个样似啊、声似啊定咩似？佢好笑啊！佢话我系梁定华，你唔系，我讲晚你要听。佢话哇，大佬你真系董彪上身啊！呢样 唔系 嘢 佢司徒明 咩？司徒明哦。 啊， 啲 大 精 哥 装 讲 追女 话你 仔， 要听啦，系啊。 跟住呢，佢就话人哋嗰啲批评佢嗰啲人呢，就系牛鬼蛇神，就奚落呢嗰啲马迷啊，即系批评佢嗰啲马迷呢，就三无人员， 俾 呢 三 个 毛咧， 三无流浪记有三无人员，佢不停踩人啦，即系当人哋嗰啲反对声音系蚁咁踩呢。佢就话喂，你都冇楼冇车冇积蓄，系嘛？个斗领咧就大过罗斗睇嗰个，哇！即系我觉得你系好侮辱啲基层啫，你咁样系啱唔啱 你嘅 啊？ 梁国雄上身， 即系 系 姓 咪梁 梁 德 嗰啲好 华 惨啊！你明唔明啊？ 啊？系咯。 姓梁咧，首先有个梁振英，跟 住有个梁国雄，依 就 家有 你 咗个 嗰个梁 梁 定 定 华， 华。即系我作为一个梁氏宗亲，都觉得喂。即系我唔系，即系我话，如果有啲人系梁氏宗亲，就会觉得哇，大佬你会唔会影衰晒啊？系咪啊？即系佢慢慢开个 channel 咧，走火入魔。嗱，讲得啱啦，Tony Key 都话，即系佢慢慢开始好似走火入魔咁啊。佢听唔进去啦，嗰啲即系反对嘅声音，就不停话人哋嗰啲牛鬼蛇神啊，即系话人哋要靠赛马搵食啊，又话即系你又仲要奚落埋人哋冇车冇楼，咁冇车冇楼冇积蓄得罪你咩？好多基层马迷好话唔好听，你知唔知好多攞长者综援嘅都只系赌马10蚊20蚊，喂，周时都有噶啦，喺个投注站门口。嗱呢一样嘢咧，你唔可以怪佢哋嘅，点解呢？因为佢哋系一个所谓嘅社交嘅平台嚟嘅，那个投注站其实系佢哋嘅，即系嗰啲阿伯。互相之間係嘛，走去交流下賽馬心得啊，揸住份馬經係嘛，喺個門口嗰度嚇，嗰啲凳仔坐喺度。喂，佢哋其實係有一種嘅社交嘅形式嚟嘅，呢啲係佢哋另類嘅社交方式嚟嘅，即係等於去公園捉象棋一樣啫嘛。咁佢去賭馬，哪怕10蚊20蚊玩成日都好，咁佢都好開心嘅喎，起碼有即係所謂 過下日神啊，有個精神寄托啊，係咪？咁都冇咁。抑郁啊，系咪？呢啲长者有阵时好多独居长者就会即系 好 唔 无 开 聊， 心 好 啊，咁 闷 样 噶嘛，系咯。 好闷啊嘛。咁你又话人哋冇车冇楼冇积蓄，大把人都冇啦，系咪啊？你咁样奚落人哋做咩啫？即系有乜嘢咁值得人哋啊去俾你奚落先，系咪啊？喂，好搞笑啦！阿赌 Sir 补充一句，阿赌 Sir 即系呢个系著名嘅 YouTuber 啦吓。佢系佢呢个梁生自称都话要靠政府嘅医疗券买血压药嘅，咁你又凭乜嘢话去批评人哋呢？三无人士呢？我觉得呢个呢系即系好唔即系好唔道德同埋好唔专业啊！你就住人哋嘅收入去批评人哋啊嘛？呢个系吓，我觉得你如果你听到一啲唔啱嘅声音， 你咪尝试下同人哋论点对驳咯。你点解要做？你成日就话自己做过练马师，交过100万岁，你就好巴闭、好威，系咪？好叻，我都冇质疑过你唔叻，系咪？但你叻还叻啊，你都唔好踩人哋啊，当人哋系好似蝼蚁咁啊，系咪啊？蝼蚁啊都尚且啊偷生啦，啱唔啱啊？咁好笑啦，佢就话咯，即系所有人批评佢嘅咧，就系黐佢金康，哇！咁呢啲就真系好好笑啦。如果批评你嘅，就系黐你金康，咁如果批评政府，你咪变咗黐政府嘅金康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呢个言论系好好笑嘛，人哋批评你系有所本噶嘛，系有根有强噶嘛，阿华哥，即系希望佢系放开啲个胸怀啦，接受一下人哋个批评。喂，比如话我哋咁样，喂，我哋大班人批评啊，例如话批评我哋嘅笑声核突似鸡叫都有啦，话我哋唔好放只鸡入直播室都有啦，记唔记得啊？ 记得。 即系话哇，你咁难，哇啲笑声好难听，系嘛？好似个死电脑。喂，呢啲我都唔会删除噶。咁啊，大家作为一个嘅，即系你 comment 啊嘛，你走嚟听我节目，然之后有一个 feedback。喂，我唔系净系铲，我唔系净系留晒赞我哋嗰啲嘅踩我哋嘅嗰啲都要留噶嘛，系咪啊？呢、這个都系佢嗰个嘅言论自由嚟噶嘛。 即系好似民主场咁咯。 系啦，咁你先民主噶嘛。你踩我咪踩我咯，如果啲益友觉得我系嗰个笑声难听到佢顶唔顺嘅，咁佢自然就会熄机转台噶啦，系咪先？ 系 啦，咁我觉得冇问题噶，咁你咪由得佢闹咯，吓、啊。咁好啦，佢又开始而家继续踩人啦，佢喺个节目嗰度系嘛，佢最叻就踩我哋基层嘅啫，就话咧，如果你系得嘅咧，就去报纸嗰度霸地盘，就话向马会咧无谁自荐，嗱、啊、真系好笑啦，华哥。依家你自己都去 YouTube 嗰度做节目啦，做呢个拍短片啦，你仲叫人哋即系仲翻翻转头，即系报纸，你咩年代啊？我成日都话依家系一个所谓自媒体嘅年代。咩叫自媒体？即系你自家已经系一个嘅媒体嚟噶。所以咧，呢一个嘅热狗同你讲话，佢要搞新媒体运动咧，系揾够你笨柒咯，吓、啊，绝对揾够你笨柒。嗰个热狗仔都去咗边啫？系咪？喂，我哋由乜都冇，慢慢开始建立起嚟呢个嘅本土台嘅频道，咪系咁做。我哋使乜话我哋搞紧新媒体运动啫？走去呃人话要搞热狗仔队啫？我哋唔使呢啲嘢噶。你系做得好有口碑，有人听噶啦，系咪？呢个系自媒体嘅年代，自系自己个字。OK， 自媒体呢啲你上 Google 都有噶啦，我唔喺度讲啦。吓、啊，咁好啦，佢最好笑咧就反驳人哋咧就话即系。房屋津貼咧，依家即係佢嗰陣時咧，只有35000。話你哋呢批咁嘅批評梁定華嘅人咧，話批評華哥嗰啲咧 haters 啊，就連15000人工都冇。喂，咁我覺得你唔係咁樣講啊，咪啊嚇，即係15000，我哋係冇，即係有啲有可能都未必有15000人工啊。但係依個唔係值得一個嗱，除非嗰個鄭錦滿啦，屌你老味。因为他是受公帑资助的一个议员助理，你可以骂下他。喂，一般的市民打工仔女，他斗几千人工关你华哥卵事咩？啱唔啱啊？他自然就是一个发表言论的空间噶啦。你理得他斗15000定25000啫？啱唔啱先？你讲嘅最紧要是你讲嘅合唔合理，啱唔啱听嘛？同埋呢啲贴士重唔重啊？仆街！屌你老尾，你喺度讲人哋个人工把卵啊？嗱，呢啲好唔要得嘅嘢嚟噶，我好唔中意噶呢啲嘢系。你不应该以人家的人工和收入去论断一个人讲的合不合理的嘛，你要看什么？看证据的嘛，看论点的嘛，看人工的吗？看人工你都不用发言了，你有多少钱而已，你华哥有多少钱啊？ 是吧？那全香港都听成哥说话 了。成哥得啦，是啊，你华哥而已，成哥得啦。成哥下晒屌你老尾。最好笑呢，他就说呢，他在 YouTube 那裡就沒有收人錢，這一件事呢就很明顯是回應我們上個星期的節目的，其實是不點名回應的。我不是說你在 YouTube 那裡收錢，不好意思，你當初講過話你不會收馬迷的錢，梁定華華哥，你說你自己大雞不吃細米，你說你買一隻馬給個馬主幾百萬，賺個佣金都有幾十萬，你话你系睇嗰啲目光远大啊，你系睇嗰啲嘅利益啊，而唔系睇你马迷嗰啲鸡碎咁多啊！你讲过一句说话叫做大鸡唔食细米啊，梁定华记唔记得啊？你自己讲噶， 系咪？嗱，唔使告我肥胖啊！呢啲系完全我系根据客观事实作出主观评论嘅，冇肥胖成分嘅，系咪？咁你自己开头就话，哎，我唔卖料嘅。咁你依家自己又其实咪即系卖料，系咪啊？你个人你 WhatsApp 你，然之后收500蚊一个月，你卖料咪卖料？呢个社会好多人都卖料，卖料冇问题，最紧要咩咧？有料，有料就得噶啦。最紧要睇你个 tips 中唔中啫嘛，有料你咪有得卖咯。如果你长期冇料嘅，屌你老味揾够买咩？系咪先？即系你最紧要都系回归嗰个基本步啫嘛，就系、是、你 tips 中唔中啫嘛，你使乜话人哋话？即系你人哋批评你，喂，你唔使捉自失噶，系咪先？你系咪曾经讲过话？你觉得马迷嗰啲嘅即系俾唔起钱啊？大家唔食细米啊？咁你点解唔帮马主买马？你话你要沟嗰啲马主啊嘛？嗱，你沟呢个字都系你自己用噶，唔好又话肥胖啊！你话要沟嗰啲马主嘛？沟得掂啲马主就发达啦嘛？咁你唔好沟啲马主，你即系沟啲马迷，屌你真系，系咪先？Jonathan Chan 就话啦，只莲花盛放亚军停 Group One 冠军，俾佢练到零 win 出局，零分添嘅最尾系好似吓、啊，即系你呢一个咁样嘅华哥系嘛？即系希望佢系反省下啦，系咪？你咁样去系落啊踩啊其他啲马迷，其实对于你嚟到讲，又有咩嘢嘅益处咧？系咪吓？ 但系即系华哥咧，有听我哋节目 咩啊？ 你估佢有冇听我哋节目啊？ 我怀疑佢有听我哋上一集嗰个节目啦。 系啊，佢应该有偷听监听。 吓，系啊，唔系监听啊。咁我哋个节目人人都可以听嘅，都欢迎啊。华哥、华嫂、 梁定华，跟住听到啦。 吓、啊，欢迎华哥、华嫂同埋华仔都听我哋节目都得嘅。屌你真系，咁我哋冇所谓嘅。但系即系希望佢真系。即是一样嘢啫，就是话你不要这样去奚落人哋啦，系嘛？ 系啊。 有时听佢做嗰啲节目，你好似以前咁样，即系话讲下一啲嘅诶，喂，有个超级留言，呢个系点读啊？阿 Mr. Lee 喎，系咪啊？阿李生喎，吓，多谢佢嗰个超级留言。好啦，咁你华哥，比如话好似以前咁样，讲下嗰啲，比如话马鞭嘅运用啊，讲下骑马嘅心得啊。讲下嗰啲咩？你咪好系咪讲嗰啲好过你依家咁样啊？你不停踩嗰啲马迷，好似你佢上次咁样铺条飞出嚟五千几多啊？5025啊？系嘛？嗱，赌 Sir 有讲噶，5026。咁你嗰条飞5026，佢就话咧中咗七只，中七只咧就其实即系中咗两场嘅啫。喂，咁你都拎出嚟教人哋啊？喂，大佬仲话赌得精啊？喂，收工啦，系咪啊？即系五关过两关收77蚊，你拎出嚟话自己赌得精嘅，你真系翻屋企瞓觉啦，本都未收得翻啦，啱唔啱啊？吓，嗱，咁咧就系阿 Dave 就话，Don't be surprised what Deck Jack said and what he did, but it truly reflects the value of most Hong Kong beings.Is sad yet is fat， 哇犀利，喂押韵嘅呢个系，屌你真系，我有时读下啲英语啊，费事啲友仔咧，以后我唔识英文啊，屌你啊，真系， 即系英语一分钟， 系啦，阿 Edgar Pan 咧就话零分嘅同马主就圣气灵魂，呢、這个马名都好似圣气灵魂。唉，圣气灵魂。 是性系 灵魂啊！ 灵魂 系啦，系咪好劲啊？呢个名字，哇，好劲啊！吭吭声啊， 即系铁塔灵魂啊！我听过嘢， 系啦，佢性气灵魂啊，性气嘅啊，好啦，咁啊，你呢一个阿 Jan Wong 话我哋英语几好听，唉，你唔好咁样赞我啦，系咪？你搞到好似啊呢一、這个。阿石榴姐嗰个叫咩啊？嗰个叫咩啊？ 扮阿石榴姐， 扮阿 石榴。阮琼丹， 阿阮琼丹赞啊吴耀华咁啦，好似，哎，你英文好好听啊！哎，唔好赞我哋啊！咁有啲益友咧就抄翻佢啲旧事啊，陈美美啊，新晒优啦，就话佢系咸话。咁佢系呢一个，佢以前系咸啊嘛，吓，佢系中意落骨墙呢个，众所周知噶啦。报纸有登过噶，吓唔通佢又话人哋肥胖啊？ 咁呢个报纸等我你告评嗰个报咯，告肥佬礼咯。唔系你告肥佬礼，唔好告我哋，系嘛？屌你老母！你如果要告嘅， 系要揾一揾肥佬礼。 啊，系吴耀汉啊，系啊，嗱，阿益又讲咗啦，阿 Y 斌亮啊，系啊，吴耀汉嘛，嗰个系。我头先唔系讲吴耀汉咩？ 你讲吴耀华， 吴耀华，我讲错，吴耀汉系啦。 吴耀汉。 阿阮琼丹，哎，你啲英文好好听啊！咁啊，你讲下啲英文啦。Dave 就话 ：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type in Chinese。哎呀，佢原来佢唔识。你系边？其实咧，我好想问呢个 Dave Australia 咧，我想问你好耐噶啦。其实你系嚟自边度嘅咧？因为我见你以前咧都 keep 住有喺我哋 YouTube 嗰度留言咧，你系留住好长嘅，我系有睇晒你嗰啲 comment 嘅吓，你留好长嘅。而且是很有意思的留言，他不是亂齊地打的， 是聽得明白我們 說的，他聽得明 白再留言的， 他聽完之後再 digest 了他自己再留言的，啊，那就他也很厲害，又幫那些熱狗的人改化名，用英文改的，啊，OK， 那是不是很厲害啊，他是屌你真的，所以我就其實想問一下他的那個即是來自哪裡啊，你來自何方，我屌有這首歌的邓丽欣嘅 ，OK， 邓丽欣嘅， 好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嗱，呢个老嘢识噶啦 ，OK， 我有啲即系长者嘅益友，长辈啲嘅益友，唔好话人哋老嘢唔尊重啊，呢个收翻 ，OK， 好啦， 梁耀华上身，梁定华 上 身， 有位益友又留咗超级留言啊，老佛奥迪斯啊吓，咁啊多谢佢个超级留言吓，咁啊嗱呢一个嘅。即是刘家昌作曲的那个是 OK， 那嗱有些是啦，哇犀利，这个法国益友昌 Wang 烟雨斜阳，为什么我突然醒起这首歌呢，烟雨斜阳是因为二汪，我们益友二汪去了高雄旅游啊，那他呢就贴了那个烟雨斜阳那首歌出来做那个相片的 caption， OK， 那我突然就醒起这首歌咯，都是一个共鸣嚟噶，我觉得是大佬。 哇，喺嗰个阿 Dave 留咗言喎，佢香港嚟，但系住喺西藏。 哇！你喺西藏听我哋节目惊唔惊啊 ？I'm from Hong Kong and live in Tibet 喎。 咁犀利。 Tibet 喎，西藏咪好高。 西藏。 边个个市啊？西藏边个市啊？你系咪乱噏噶？有冇图片噶？西藏好多牦牛喎，真系泥牛啊！嗰啲系，喂嗱，因为好多益友留言啦 ，Cito Wing Leung 同埋阿 Jan Wong 同埋阿 Colin Ho 咧就话邓丽欣定邓丽君，即系佢哋仲系未分清楚邓丽欣同邓丽君啦，陈百祥同陈百强啦，喺我哋个台嗰分别啊， 王杰同陶杰 啊，王杰同陶杰嗰分别喺我哋个台咧，我哋成日会取笑呢样嘢嘅。邓丽欣咧就变咗系古代嗰、那个，邓丽君咧就依家嗰个 Stevie，OK， 陈百祥咧就系 Danny， 就喺陈百强咧，我哋就话佢系阿叻系嘛，咁啊呢个陶杰咧就系唱歌嗰个浪子嚟嘅。王杰就双台开咪个，我哋成日都系咁样，中意张冠李戴嘅。O K， 呢个好似系传统嚟噶， 传统嚟嘅，我哋十几年开台都系中意咁样乱咁勾。因为嗰阵我哋主要咧就系即系，其实我系想试下啲有反应，到底你哋系听紧啊，定系喺度瞓着咗？所以我专登即系以前啦吓。即系就专登试下咁样讲错，就睇啲益友有冇留言嘅，有冇反应，有啲系瞓着咗，咁可能会做一嘢。咁咧久而久之就变成咗一个传统啦，就故意捞乱嘅。OK 吓， 即系如果下次再讲呢啲，又可以试下啲益友系瞓着咗。 唔系，依家就唔系试下啲益友系咪瞓着啦，就变咗试下嗰啲系咪新听我哋节目嘅益友啊，新听嗰啲啊，你明唔明啊？ 系。 嗱，如果听得耐咧，嗱，咁我哋今晚解释咗就大家知道啦嘛，你明唔明啊？ 系，下次你哋可以解释翻俾嗰啲新听嘅益友听。 系啊，即系李香琴同李香兰系啦，阿卡 Kit Lam 呢个啱啦。 哇，有个 Tony Kiwan 大出唱唐山大兄弟，系郑锦满定郑锦昌？ 唐山啦，有个大兄嗰个咁啊，梗系叫做屌你。嗰个唔系唐山大兄啊，哥，嗰个系潮州啊，有个大兄个潮州人，屌你真系。喂，佢系潮州，嗱，我又系有一样嘢唔明白，啲人话你潮州闷，你有乜反感啫？喂，啲人如果话我系南海达，我唔会反感噶。喂，呢个系你嘅直观嚟噶嘛？你搞香港民族冇问题噶，屌你老母，你都有直观噶嘛？啱唔啱啊？嗱，呢样嘢我又好开放嘅，即系等于有啲天主教徒可以装香一样，我都冇问题嘅，同你搞嘅嘢冇冲突嘅。我成日都讲啦，你如果你搞香港民族嗰班系咁斩钉截铁嘅，你嗰、那个你嗰副碑你系咪嗱？你立遗嘱，你而家即刻立遗嘱，你死咗之后，如果你有副碑嘅，你唔好写花园，唔好写保安。你罗冠聪冇写保安啦，写香港啊，系嘛？原居民都唔写香港啊，原居民都系佢几百几年前、千几年前嗰个原居地嗰个籍贯嚟噶，哥。同埋佢多数都系写保安嘅，因为以前系属于保安院啊嘛，系咪啊？ 嗯， 唔会写香港噶，系真系。我唔紧要，唔好讲呢啲咁嘅政治性嘅嘢啦。南海达有冇问题啫？屌真系。 咁系边个咧？叶伟健 咧？叶伟健系边树人啊？ 佢系咪保安啊？ 屌你搞 get 啫！屌真系，即系保安人员啫，嗰个唔系保安人。屌你嗰个保安人员，保安员。就不是保安人OK 屌嘅，保都唔系个保嘅，人哋用即系保护个保，你知啊，保护个保 啊。佢可以用保安业嘅，佢都可以叫自己。 系咪屌佢搞烂嘅呢个叫做？唔系呢阵时好简单，你拜山，你见到哇，成个山头都系墓碑啦。喂，里头一定系有，一定有写噶呢个，一定有写嘅华人嘅墓碑系一定有写，哪怕你又去到。去到大马都好，边度都一定系有写嗰、那个你系嚟自边度噶，系咪？好紧要啊！呢、這个所谓落叶归根啊嘛，你即系你嚟自边度，咪写翻边度咯。潮州咪潮州咯，即系等于你呢个他信，他信都走翻去呢、這个，佢系招远啊，定系佢好似海陆丰隔篱嗰个叫咩啊？佢走翻去认祖归宗噶，他信都有。 是啊，他本身他唔记得姓咩噶嘛？ 佢姓邱嘅， 佢姓邱系。 其实泰国皇帝都自称系有个汉姓嘅，因为嗰个系 虎峰啊。 吓、 啊？潮州府封顺县 啊，封顺系啦，佢封顺嘅，封顺人嚟嘅，系啦系啦，封顺嘅啊，真系犀利啊！咁你都知嘅，真系吓。啊他就是封信人嚟嘅，他信就系、是、本姓咧就系、是、汉姓咧就是、姓邱嘅，太王咧其实都有汉姓嘅。咁、那个汉姓点嚟咧？其实就系佢哋，即系呢个系伪托噶吓。呢、這个即系太王咧本身姓郑啦，系咪？唔系郑重泰，我屌你咩真系，好唔好笑啊？呢个屌，啲人话成日诶太王，啲人话佢太王，我唔知点解话佢系啊。即系话呢个郑重泰，屌你老母真系， 佢块面太黄。 我系系啦，咁啊佢检查啦，屌你老母。咁即系话，即系呢个汉姓咧，其实伪托嘅，都唔系佢姓郑嘅，姓郑嗰个系上一个王朝，应该就系嗰个所谓叫做吞武里王朝，得一个皇帝嘅啫，嗰、那个先系姓郑。咁佢向明朝皇帝朝贡嘅时候咧，就话自己姓郑。咁后嚟佢俾人推翻咗咧，咁依家嗰个皇室咧。都话自己系姓郑咯，其实就系因为佢系，因为佢唔想俾明朝嗰个皇帝知道佢系，即系佢系夺权嗰个人啊嘛，咁啊话自己姓郑咯，吓、啊，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故事嘅，喺邱达新啊，系啊，他信嗰个汉名就叫邱达新啊嘛，吓、啊，哇，威哥仲听紧喎，好嘢啊，佢好勤力噶喺大埔，大家支持下佢，吓、啊。咁咧就係、是、嗱，阿燦明就佢中山人，香港出身咪係咯，咪呢種就係嗰個所謂嘅鄉情啊！嗱，呢樣嘢係你要好難去一時之間改變嘅，我覺得係。你不如屌你，如果你係要嗰啲人啊，如果仲要你，如果咧呢、這個又講翻轉頭啊，你如果呢個咁嘅咩大妖話要去德朗同埋啟程搞呢一個風雲計劃，你一定係要適應當地嗰個嘅 民情啊，可以咁样先得噶，呢样嘢系啊，系啊，郑超啊，呢、這个威哥讲啊，郑超啊，就系嗰个皇帝嗰个名嚟噶吓。阿花五又话神区，我喺塔门岛又见啊，真系见到有个碑咧，直贯写香港。嗱、啊，阿花五好嘢啦，呢、這个系嗰、那个真系香港本土人啦、啊，嗰、那个真系香港民族啊，嗰、那个真系啊，喂，啱啊，好嘢啊，阿花五。他讲呢样嘢啱啊！佢喺塔门岛见过一真系有个碑直贯写香港，哇好啊！呢、這个香港民族咪贯彻始终啦。香港民族，如果你真系搞香港民族论嗰班人，你系要喺个生活上边实践出嚟噶，将呢啲嘢系其中一个实践嘅方法就系喺你死捻咗之后喺个墓碑嗰度写香港。哇！呢、這个好嘢啊！我觉得系好过嗰啲斋噏鸠噏当秘笈嗰啲咁嘅废柴啊！呢、這个好嘢啊！身体力行啊！我真系嗱，呢、這个我从个心里边尊重佢啊！到死咗都仲写香港，呢、這个咪真真正正落叶归根咯，系咪啊？好嘢啊！呢、這个系，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呢、這个吓？啊即系你，唉，即系我唔知点讲啊！你好似唔系好明噶嘛？ 我明啊， 你明啊嘛？ 我明啊， 真系噶，你起码系 即系身体力行咯， 身体力行啦，系咪？吓嗱，咁啊，仲有一个 Frankie Leung 就话咧，威哥成功争取咧睇实赛马会诊所出边嗰班拍线啊，好笑嘅，好嘢。啊！呢、這个成功争取，呢、這个系嘅，我有睇到嗰个资讯吓。阿、啊、Dave 就话咧，佢嗰个 Buddha Mountain 啊 ，of Tibet 啊 ，Buddha Mountain 系咪嗰个系咪读 Tibet 啊？西藏系咪？ 系啊 ，Tibet 啊。 Buddha Mountain of Tibet South Sea of Fat Sand 啊！屌你老尾，嗰、那个系南海个佛山啊！佢系哇，搵我哋同乡吓、啊啊，同乡呢、啊這个系阿、啊、Dave， 我哋系同乡、啊。你佛山边处啊？佛山禅城定系你住边度啊？你真系可以讲嚟听下喎，知唔知啊？吓，嗱 ，Michael 就石龙系咪？有个益友咧 ，Talon 就话佢梗系死喺香港啦，死咗先算。唔系好简单啫嘛，使乜你死咗先算啫？你说服你屋企人啦、啊。喂，你老母都说服唔到你，点样说服出边啲人啊？好简单，我成日都讲啊，你连你老豆老母都说服唔到，你再说服出边啲人，系咪先？你说服你屋企人啦、啊，试下先啦、啊，系咪？你试下先啦、啊，啊！咁啊，跟住咧，喂，阿黎牛就好笑啦，就话佢话啲南俄佬咧打斋咧就要开路票，咁啊，直贯写香港咧，唔知下边嗰班官差咧就收唔收到，俾唔俾佢过境入境？咁啊，系喎，一般咧，你知噶啦。就算我哋清明重阳烧嗰啲衣包，上边都系写住个有个籍贯， 个乡下噶嘛， 乜乜省乜乜县市咁样噶嘛，屌你咪广东省下花园咩，你咪照写咯。屌你香港都唔知啊，你系又唔系省，又唔系咩，又唔系市，系嘛？咁又唔知点样？ 系可能排特别通道啦。 哦，特别通道。 系啊，特别通道。 排快队，屌你咩香港？行依度依通道。 咁记得要烧埋啲身份证俾佢， 你烧埋身份证俾佢，即系入到境啊！屌你，啊呢、這个好笑啊！呢、這个真系啊，好嘢，系、啊、真系。咁啊，真系系，又真系你睇下谂下嗰啲，即系嗰个系唔够与时俱进，又似乎系咪啊？ 系咯，即系真系要整下啲咩身份证、护照，可能要。 系啊，要啊，一般就写保安嘅，一般你如果你香港嗰啲咧，就系广东省保安院咁样嘅吓， 嗯， 吓、啊，即系一般啊吓，如果佢写香港都感动噶，其实系，正如呢个益友啊，呢、這、一个阿 Pete 阿 Pete 阿 Pie Skin 亮华斋都系感动噶，如果佢写香港系，系咪吓？ 写保安院都好耐历史噶，但系。 保安院咧，因為係咁噶，你唔會寫深圳市啊，因為深圳市建市都係，因為佢七九年先建市啊嘛，深圳係以前一路都係幾千年都係，唔好幾千啦，一間又話嗰啲咁嘅嗰啲咁嘅毒友就話，你唔識嘢嘅嚇，亂咁吹，冇幾千係冇，我收翻， 500年到啦，保安系吓，唔使起降啊吓，佢有就系一话诶，几千年文化老作咁样，系作嘅，有啲之前系每一个民族都有分信史同埋老作噶啦，咁样系，咁依家最新揾到嘅就系、是。商朝之前其實都仲係有啲，即係夏朝就係為之係非信史，因為揾唔到嗰啲嘅即係文物嘅證據啊嘛，係咪嚇？ 咁但係會唔會寫新安呢？ 新安就少啲啦，應該係新安 應該都會有嘅 嚇、啊， 應該都有噶。 新安好似少啲啦，都係保安多啲啦，係嘛？我睇就保安多啲啊嚇。新安你有冇见过啊？ 我见亲都系保安咯。 你本身系保安嘅， 我唔系、 okay、 我见亲。 哦，你见亲都系保安咪系咯， 系啊。 咁啊，所以系嗱，阿斯托威亮咧，佢就讲啦，佢话以前好多卖猪仔嘅人咧，死咧都要落叶归根，香港做中转角色，香港民族论班有明唔明就梗系唔捻明啦。以前嗰啲人咧，就算去到。海外啊，即系去到所谓真系旧金山啊，去到中南美洲都好啦。你睇翻嗰阵时真系好艰辛噶，死咗之后，佢哋咧大部分虽然系好捻穷，但系有好多人都系想将条尸运翻去乡下嗰度葬噶。你知唔知啊？嗱，香港咧就扮演咗真系一个中转嘅角色啦，就系、是、由香港，即系香港嗰阵时咧个通讯咧，因为嗰个只系英国嘅殖民地啦嘛。咁都系比较方便嘅，嗰啲通邮啊，所谓唔系打电话，屌你老母！1890几年打电话，你老母嗰阵时最多电报嘅啫。咁好啦，咁嗰阵时咧就系、是、哇，原来咧嗰啲人咧千万水千山总是情啊，真系喂条尸咧越洋过海几个月翻到嚟香港，再运翻乡下噶，好多系香港系有一个咁样嘅中介嘅角色噶，系曾经存在一段好长嘅时间添噶啊。即係希望佢哋成日話佢淨係識得1841年水坑口開埠，你唔好淨係揸住呢幾個 keyword 就當自己識曬成個香港嘅歷史啦，再睇得深入一啲啦。事實上以前就真係有個咁樣嘅，真係嗰種嘅鄉情係好緊要啊，維係。所以你到邊一度嘅華埠都係，邊一度嘅華埠都好，一定係有佢個所謂會館，我講過啦，係咪？你一定揾到噶，哪怕佢屌你老母得幾廿人，佢都搞個會館噶，因為以前真係賣豬仔去噶。就在那个边一度系咪？潮州又好，海陆丰又好，边度都好，成村人咁样买咗，漂洋过海就去到那度，系咪？啊！但系佢始终个心咧都系想翻乡下嘅，所以以前共产党先话，即系困到咁多华侨翻去啫嘛，即系所谓建设国家嘛，吓、啊、好多嘅陈嘉庚啊咩咁咪翻去咁啊窝河咯，好多噶嗰阵时系，即系佢哋唔。我不知道啦，系咪有啲啊一嚿就话，诶呢啲华夏，我哋要反华夏，反王道，反乜反物，诶咁你唔使倾噶啦，呢啲系你都唔系好了解嗰个乡情啊，叫做啊， 佢哋有个情义结噶， 有个情义结噶系有噶，你话俾人听冇，你系呃鸠人嘅啫，你呢个情义结系好耐，长期存在，你净系睇个碑。点解佢仲要写翻？嗱，你就算有啲人撞咗喺当地都好，佢个碑佢都要写翻个原籍嘅。点解咧？佢死都要话翻俾人听嗱，我系嗰度人嚟噶，系咪？我系番禺噶，系咪？我系顺德啊，或者咩嘢噶？好紧要噶呢样嘢系，即系希望佢哋都了解多啲，唔使你接受嘅，你起码理解啊呢样嘢系，系咪？吓就系咁啦吓，咁啊就系阿 Otex 妈就话赤简都用我呢招。招晒啲人翻去，咁系噶，吓咪笨柒啦，真系冇办法噶，吓、啊，因为其实嗰阵时有好多排华嘅，又事实上系，吓、啊，阿 Ian 女就话香港曾经系中国同东南亚全世界嘅桥梁，绝对系啊，曾经系扮演过呢个角色噶，系有噶， 系啊， 真系好嘢呢啲系，咁有个有歌红就话做寻找他乡的故事咧，其实我哋有谂过寻找他乡的故事咧，就系、是、我哋希望揾到世界上唔同地方嘅益友。每一个礼拜都接听一个，等他们分享一下他们那个当地的见闻啊，或者当地那个的人民的情怀啊，即是文化的文啊 ，OK， 即是他可以分享一下当地，因为我哋屌你妈，我哋又冇摄制队啊，唔系亚洲电视啊嘛，系咪？ 咁我过下瘾，做下钟景辉都好啊，做下 King Sir 系咪？即系访问一下啲益友啊。你喺比如话，我哋最记得有个枪 van 啊，益友就喺法国嘅。咁譬如话，哇！你法国个小镇，你又点样嘅舒适咧？点样嘅休闲咧？因为我听佢讲话同啲朋友仔打牌嘅、哦，咁起码你有个三只脚脚，系咪都系唐人咧？定系翻鬼佬咧？咁样嗱，即系起码都有一个嘅。即系我都想知噶嘛啲嘢系，喂，我成日听佢话佢打牌嘅时候咧，就听我哋个节目，但系咧就佢啲雀友咧就话我哋笑得好难听，点解你仲听啊咁噶嘛，系咪？ 系， 即系我咧都想知道，比如话我哋有益友就西班牙住嘅又有啦，有啲系瑞士啦，系咪？有啲又即系世界各地你谂到嘅地方咧，即系你谂唔到嘅地方，唔系谂到谂唔到都有嘅。咁我又想听嗱，如果我因为我入晒钱噶啦，长途电话费你唔使惊噶啦，啊。我单向收费嘅啫，你哋唔使钱嘅吓，我打俾你哋就得噶啦。啊，嗱、啊、，E 人就讲啦，佢话咧陈嘉庚啊就系南洋华人典范中嘅典范，蚀晒成副身家咧喺南洋同福建办学，集友银行咧就搞出嚟接受捐款啊，好嘢呢个系啊，呢个系值得尊重嘅华侨嚟噶。咁好啦，啊。Man Kid 嗱係啦 ，Philip 就其中一個住喺西班牙嘅益友，我仲識另一個益友咧就是、Alex， 都係住喺西班牙嘅喎、 啊，我都知嗰、那個 嚇係咪？你知啊 ，Alex 張 係啊， 咁喂，直頭係嗱，你諗下，喂，原來我哋益友係好嗰個地方咧，都係即係分佈到你諗唔到嘅地方都有咧，真係喂，我就算嗱，比如話佢喺馬德里，喂，我未去過，你發啲圖片俾我睇下，哇，嗰條街係點咧？嗰啲咁嘅巴士係單層啊，定係雙層咧？嗰、那個地鐵又係點咧？嗰、那個公園仔又點？我起碼知道啊。比如 Richmond 咁樣，我哋有啲益友 send 俾我睇。嗱，呢、這個就係佢哋有個叫做時代廣場，你知唔知啊？咁我起碼知道，哦，原來列治文市都有個時代廣場， 仲 有個 香港仔中心。 係啦，有個香港仔中心。哦，個地下原來有匯豐銀行嘅，屌你老味！原來咧就有呢一個嘅 Auto 嘅咁樣。不知我起碼未去過。我都知道，我都嘗試一下，我感受唔到你嘅情懷，我都喺個腦裏邊咧自己腦補啊！你明嗱呢只係腦補啦，啊我未去過，但我從你個相片當中，我又幻想下，哦原來你哋個生活咧就係咁樣嘅，哇你個地方真係大啦咁樣，即係我冇機票錢去到，我都喺咁起碼睇個相裏邊，即係自己去聯想一下都好啊，係咪嚇？真係。好嘢嚟噶！ 呢个寻找益友的故事啊， 系啦，寻找益友的故事呢个就系、是、好啦。喂，咁我哋就系、是、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 啊，好多益友咧就系、是、等紧噶啦，其实系8191204781912047。依家我哋开始接听第一个益友嘅电话啦。电话咧就正在接通当中嘅、啊，接通当中。